手共建美好家园。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大雪飘，突然面朔方阵阵。雪过后是晴天，万木萧疏尽凋残，只要咱心中有温暖，生机长流在人间。这个一上来呢，给各位提个问题儿，说您说赶上那大雪天，天蹦倍儿冷，天寒地冻，咱们得多体恤体恤谁呢？首先要我来说啊，在街面上工作的人们，比方说交警同志，是吧？不，那位说这个再论吗？在呀，太在了，得问候他们呀，多给他们提供帮助，不是吗？哪出啊？ 两声儿来时在大家口，尊一声广宾同宾从从，你不是想啊君则从，而不是待人啊把臣从。 那个说这是一出吗？哎，你看看，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你看交警执勤不都在大街口上吗？是啊，二一个啊，街面上露天工作的朋友还有吗？有啊，太多了。比方说环卫工人师傅不容易呀，尤其是啊雪后给咱们铲冰扫雪，得多多的是吧，关心爱护体恤他们，这个再论吗？在呀。 你真的加一道大好金预备桌子的马好存的兵，吃过两碗油别的金，早预备下羊羔门酒好尝你的三的君。 你看了没有啊，诸葛亮都想着个事情，羊羔美酒犒赏啊，环卫工人嘛。不是这出，你看看，西城的街道打扫街，你看打扫街道的嘛。还有啊，还有呢，这都新华网说的啊，咱们跟这儿赏雪，呵，拿手机单反咔咔咔拍，哟，美漂亮。您可曾知道他在为大家伙的安全坚守啊？谁呀？黑河好八连的战士们。黑那就不在北京，那是啊黑龙江黑河市，那儿的气温可了不得，已经是零下30度了。官兵们是手持钢枪，冰天雪地当中坚守着边防，这个有吗？有啊。正是北京的雪夜很安详，非洲大祸从天降，同胞再次遭祸殃，歹徒你看我的 风枪。哎，那说你还有这设备呢？我没有啊。那的战士们有啊。你看，这就说了啊，大伙都知道了。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三名中国公民在马里酒店袭击事件当中不幸是遇难身亡。这三位啊，都是咱们国家铁路工程建设领域的管理人员。哎呀，太可惜了，到马里去是跟人家洽谈是吧，怎么建设铁路，谁成想碰着坏人了。这就说啊，这橙子恐怖袭击可是够猖狂的。所以嘛，新华视点说了嘛，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尤其是现在时下眼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势力、新特征、新手法，所以对这个国际社会携手反恐，哎，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是吧？新的形势啊，咱们得有新的章程，得有辙呀，是吗？你得听参谋长的呀，哪句呀？ 一天来我的心生活不详，你分析把作战计划反复微调，为虎山一仗作一把弯刀，看起来与之胜一支群会刚， 是吧？得智取呀、啊、那也得啊下力气。廖棒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不是吗，咱们这边不含糊，新疆打掉了一个境外极端组织直接指挥的暴恐团伙，这是九月份的事情。当时一伙暴徒袭击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个山区的偏远煤矿，造成11名各族群众死亡，18人受伤，3名民警、2名协警牺牲。在这之后，经过56天连续顽强作战，新疆打掉了这个境外极端组织直接指挥的暴恐团伙，除了一人投降自首之外，其余28名暴徒全部被歼灭了。 啊，给我指挥，给我战，千马万千只等千岁交会，千马土匪万死千刀，他进为虎山，十马虎山雕，百丈百三千，壮志喊三言，雄心震山远，待等到一战友，混世代金烟刀飞朝明教堂，地府天翻啊！ 正是。天寒地冻盼春暖，作风还得继续转，奇葩的证明别再办，是文山会海，您烦不烦？那说我烦有什么用啊？哈哈，对呀、啊、他关键他得给力嘛，制度上他得严格嘛，是不是啊？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严格的制度来了，国务院啊已经是有言在先，年底前将对奇葩证明拿出解决的办法，并且实施，坚决砍掉各类无谓的证明、繁琐的手续，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的环节应该一律取消，方便老百姓，是不是？您说这就对了。文山会海还有吗？他还是有的。这都说了多少日子可说呢？廖棒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说讲话，哎呀，有那个干部啊抱怨太多的时间开会了，是吧？哪有精力干活啊？哎，你说这话说的是一方面啊，中央和省级的会议是明显减少，但是基层啊会烂会长，开的会多， 烂了吗？会的时间长，哎呀，裹脚布似的，嘿，会风啊，这个空泛叫会空啊，这种风气仍然存在。过多的会不仅占用干部的精力，更是一种财政浪费。来开会的大老远来的，不得人吃马喂吗？还有马的他有车呀。更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一些个领导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传导压力，以会议分摊责任，哎，助长了新的形式主义，是吧？那位说，嗨，会多他也有会多的原因啊，是啊，他部署工作呀，好嘛，都成罗圈套了，有那么复杂吗？你看看那个孝林先生就说了吗？ 4月1号早晨，你来秘书又跑来了啊，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地区开什么会？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那这婚礼、 啊、接着延呢？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再延迟一个月， 那就5月1号了。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啊，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哎， 好吗？这家伙贯口说的是啊，正是，是吧？这个说咱们这个中国足球吧，啊，麻馅豆腐穿足球，什么意思？何时才能出亚洲？为啥恒大那么牛？国足是人丑啊！嗨，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啊，恒大夺了亚冠了，这是第二回了吧？我印象当中。国足呢？国足0-0嘛，战平香港嘛，哈，出现机会渺茫，两档子事搁一块儿，哎，怎么说呢？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足协这边发文了，官网上头，哎呀，深感歉疚啊，哈哈，我们这个承受着同样的失望和伤痛，啊，很多的压力呀，压力大是吧？啊哈。人民网另外一篇文章，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恒大他暖不了中国足球那彻骨的寒，说的太好了。恒大不是夺冠了吗？是吧？这个但是你这个两档子事搁一块怎么说呢？嗨，老百姓话简短截说，哎，我啥，既然俱乐部能够有如此的表现，国足为什么啊这个样呢？是不是啊？你这个事情连杨六郎都整不明白啊！ 想到他也有笑，在中情的爱是寂寞，便有人两个字来情难落。十二岁是位太太是金堂，十三岁摆在灯台三国中，小手郎名字在七岁上，求兵八岁又将太太执兵，吴国公生我难摘到何必。 这个天凉啊，给大伙儿热热身，干嘛呀？跑步运动啊，不搞那个打架吧。哎，别介呀，可说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就是头两天啊，不是在咱们国家啊，但是是咱们同胞的事情，荷兰鹿特丹一超市，呼，哎呀，这家伙噼啦啪啦啪呼，脏话满天飞。仔细一听，哟，这不是骂的是中国话吗？啊，一男一女俩中国人，超市那儿打起来了，边上老外都拉不开。哎呀，你们别打了，干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嗨，就在那个地方为了抢那奶粉啊，这桶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是我的，凭什么？为这个打起来了啊！哎呀，就此人民网啊，这个转载红榜的一篇文章是赞曰，嗯，赞曰啊，对了，说这俩人之所以抢这个羊奶粉。啊，说不定家里面有孩儿是嗷嗷待哺啊，说不定还有老人家等着孝敬。如果入藩邦却空手而归，又有何面目面对亲人那无助无奈的眼神呢？哎呀哈， 这是赞吗？可说呢，哎呀，丢人呐！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天寒地冻盼春暖，作风还得怎么说？继续转版。我是立新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发表了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大步迈进，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信心和正能量。新华网习近平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新浪说的是习近平啊，他言道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十月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是3800多起，涉及2名省部级干部。公安部说了，推动各地将反恐纳入本地工作全局来部署，更重视了。31个省份敲定一带一路的方案，将推出一批重大的工程。环保部，全国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去年明显下降啊，下降了。新华网说的什么事儿呢？说是要盘点了一下，这文章挺有意思啊，盘点落马贪官的外号。给大伙提了个问题，说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拆迁大佐的啊，啊还叫600D的，这都是谁呀？ 先不说这个啊，先说推土机市长，哎呀呵，这谁呀？南京原市长季建业。那么拆迁大佐呢，是云南省的原副省长沈培平。600D是广东省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干嘛600D呀、啊、他不说了吗，啊住着公家的房子，交租金一个月600，哎呀呵，大伙真贵啊，哈哈。对，证监会的副主席姚刚，他的外号叫发审皇帝，哎呀呵，掌管发行部多年啊，这么个发审皇帝。哎呦，还有那个呢，天津公安局的原局长武长顺，嚯、哦、当初人称五爷。嘿，你说这些位现在都跟哪儿呢？这些爷们啊，都在号里头呢，号里头啊，号里头喝高碎呢吗？新浪啊，说是北方多地雪后寒潮将袭，北京最低的气温有可能达到-12度。腾讯说的是一样啊，也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说这两天首都机场那个航班，哎呦，延误了不老少啊，是不是？您说来看看啊，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南海问题5点倡议，强调通过友好的协商和谈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哎，这个好是吧。北京青年报说这个星期将迎来45年来同期最冷天，北京5个远郊区的山区校呢都停课了，是吧？另外呢，咱们这边公交啊什么的啊都这个增援了，是吧？早高峰啊堵啊，堵得厉害呀。还有一档的事儿，说是本市8所知名高校禁止餐饮外卖入内，但是您食堂得给力，哈哈哈。新京报，首都机场今儿个上午恢复起降了，啊，这个挺好，不错啊。环球时报，嚯、哦。哎呦，咱们这边下大雪是吧？啊，这个欧洲那边彻骨寒啊，为什么？他们倒是也倒是冬天，但他们不是为这个。讲话叫欧洲首都比利时进入最高的警戒，那怎么呢？说是面临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经历令人窒息的安静时刻。呼，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哦、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给各位来这个说大报啊，那个今天的光明日报发了一文，说这个反四风是吧，这个呢人家河北秦皇岛有一新招数，叫人人拍震慑腐败，嘛呀，针对四风的新变种，动员老百姓将镜头对准那些违纪的官员。嗯，这个好，好是好啊，但是也得同时对这个群众啊加强法治教育，是吧，您拍是可以的，您拍那违纪的可以，您要拍那个是公民的人家这个个人生活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是吧，这个不行，是吧，另外要控制啊，要控制啊，这个反正就弹好钢琴吧，是吧，把这个事儿得办好喽啊。另外呢，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呢发文说是救援马里被劫持中国人质始末，从头讲到尾啊，这么一遍，咱们有同胞遇害了，但也有同胞得救了啊，包括使馆啊各个方面呢，当时都紧急出动的，兵分几路，是吧，这边是啊赶紧去抢救，那边是怎么着联系啊。那么有人来问说是咱们这个维和部队呢，这儿跟您说，派驻在马里的中国维和部队驻扎在距离发生恐怖袭击这个地方大概是1200公里之外，况且来说中国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个分支啊，这个没有授权，维和部队不能擅自行动，不能离开驻地，是吧，就是说咱们得多想办法啊。你看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新疆武警总队四支队特勤中队常年战斗在反恐第一线，成功处置了数十起暴恐事件，说当时啊暴恐分子太猖狂了，拿起长矛来啊，扑，把一战士嘴给刺破了，就是这个功夫，这战士倒地这瞬间仍然举枪啪啪击毙两名暴恐分子，是吧，就这么大的能耐啊，就这么厉害。新华每日电讯说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迷上了奔跑，就是跑步锻炼呢啊，说这个很多人加入进来全民健身吗，这个也不是说有关方面谁推动来着，大伙儿就自觉的啊，就互相就加入进来了，是吧，一个呢说是健身，再有一个呢他们组成这个跑步的群啊什么之类的，相互之间交流健身经验，哎，这也是有一个群体认同，是吧，新兴的体育经济增长点跟这个地方的，就看咱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是吧。今天的一句话新闻，首先说大事儿啊，说这个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东亚峰会上阐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原则立场，他言道，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这个问题上是合理合法的，是吧，咱们光明正大啊。北京青年报，哎，这个消息我看了以后很温暖，团市委通过微信招募了3万青年是上街扫雪，太好了啊，这微信用到这儿那真是用对地方了。那么另外北青报说呢，这几天不是天冷吗，说是泡温泉的扎堆了啊，说是这个吃火锅的排队了，要我说这不算新闻，是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来看这个今日人物，首先啊，北京晨报说的是金永三先生，这是韩国的前总统啊，因病去世了。还有一位呢，这名字挺长，简短截说吧，巴黎暴恐袭击当中说是跑了一个，您知道吧啊，说是这个一共是8个直接参与者，有1人在逃，后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信息说这个家伙怎么跑了呢，皆因为啊炸弹都绑在身上了啊，临时人家变卦了，是吧，吞套了啊，倍儿鸡贼，哈哈，跑了，得把他逮回来呀，是不是？您说？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好些朋友啊，这个我得头说一句啊，咱开个玩笑，当然也不能当玩笑说啊，就是这么个意思。0906微信上的朋友说，我唱林教头这一嗓子《野猪林》。 啊，透着一股得意的味儿，没听出来雪夜上梁山那种诗意味儿啊，他皆因为呀、啊，您仔细琢磨琢磨呀，是不是啊？年头改了呀，是不是？哎，林冲人家冤案平反了吗？是不是大老虎都落马了？您琢磨琢磨，依法治国了呀？哈哈，您怎么不想这一节呀？是吧？很多朋友啊，龙哥、海娟儿是吧？司马光、砸缸、趴趴熊、秀猫啊，荣子、智叟翁、小罗是吧？活得不累啊，敏敏、冬日阳光。好些朋友，咱们一两句话就不再多细说了啊。还有这个8572，哈哈，谢谢您啊。4903-8359啊，说能我能把狼招来，哎，这是功夫，那绝对是功夫，是不是啊？您是有日子没见着狼了啊？您得多听我节目是吧？9418是吧？4038，好些朋友4148啊，咱们一并加以感谢，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那位问了，哎，我是怎么今儿这么早咱们就上板子，咱们就打烊了呢？嗨，他不怪我呀，皆因为再过一会儿啊那大妹妹她又来了呀。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1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6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